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，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，实实在在， 真的太好了， 太谢谢你了，徐主任呐。 徐教授啊，干长气短，讲三方，百姓把他挂心上。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，我相信呢，在您的帮助之下，传统中医药文化呢，也一定会更好的传承下去。那更重要的是呢，能够让越来越多想要得到健康的朋友受益于传统中医的大智慧。好的，看一下时间啊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只能到这里了。那听众朋友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会。 购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，扫瓶身二维码，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100%。